欢迎嚟到我他周报，我系杰特， 我系末日。 今日2023年8月1日星期二， 呢度系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。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真系今次就喺日本录音啦，因为我而家日本旅行紧嘅，我仲谂住写一个礼拜添，就太多新闻啦，今个礼拜。 仲要再加埋我哋上个礼拜提早咗，今个礼拜延迟咗，所以而家呢个礼拜呢一节嘅录音应该系非常之多，我估计要录两节噶啦，都系。 开始就唔讲普拉提入正题，首先讲多啲喜事先。呢个花名真系好黑仆黑人憎制，俗称全地妻嘅Sophia 嘅成员寿美菜子就宣布结婚，一般人又赢一分，咁就追四人Sophia 四人娘全部结晒婚啦。 寿美菜子咧就红过一时嘅，咁唔系话而家又唔红，即系近年真系少听咗佢把声同佢个名啦。咁啊，佢做温仔啦，更少啫。十年八载之前啦，我唔系好记得个准确时间啦。嗰阵时佢系有段时间几红下，成日见到佢嘅。 佢过咗，应该咁讲咧，佢呢年纪过咗要力捧嘅年纪噶啦。唔通佢仲而家仲同啲靓妹再唱，同史之川加你呢个靓妹唱角色咩？咁好啦，另一单就误会咗心见你交啊！吓、唔好玩啦！你而家几十岁啊，仲搞咩啫？嗱，水手金星就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小松彩夏，当年佢系因为《美少女战士》真人版做爱美女子就走红嘅，咁又结婚啦。咁喺当年嘅真人《美少女战士》五人娘里面咧，佢第二个嚟嘅，第一个就系北川景子啦，同 Daigo 结咗婚，咁佢第二个啦。恭喜佢啦，佢又好似都系一般人嚟嘅，好似工作上同伴，即系圈内人士啦，但系就冇讲咩，冇咩身，唔知咩，唔系应该唔系明星嚟嘅。 应该唔系嗰啲好出名嗰啲，应该系嗰啲 幕后人士咯。 你正常唔会见到佢嘅名嗰啲幕后咯。 系咯。 咁啊，都系结婚，不过呢个就可能大家仲要喜感啲嘅。你讲完金星到火星， 系啦， 访谈应该系嘅图啦，下类。咁啊，见到佢两个系戴咗结婚戒指嘅。咁大家都明噶啦，其实成你睇套嘢，一知呢套嘢系一套八合作品嚟噶嘛。咁大家就突然间好兴奋啦，但系。这个世界咧，好嘢总系好事多磨啊！咁呢件事出嚟之后咧，就反而调翻转俾另一堆势力真系屌，就系嗰啲其实近年啊，我谂大家都听过唔少啦，啲日本嘅反 LGBT 嗰啲，即系佢系嗰啲你话保守就得，你话咩都啦，佢系就系唔中意同性恋啦。咁你知道日本嘅 ACG 先系特别对呢个同性恋系特别宽容嘅咋，即系我哋睇 BL 啊、睇 GL 嗰啲都睇到开心，但系日本人啊，现实中嘅人咧，其实几嘈嘅。咁啊，跟藤始终系一个比较出圈嘅作品咯。咁啊，有人就见到之后就真系屌啦！啊，你点可以支持呢个八合结婚啊？乜乜支持又如何咧？虽然我咁，但系我哋 band 低，我哋 band 低当然系会缩噶啦。 咪已经咁讲啦，日本人嘅作风就系你可以做，但唔可以养。你而家咁，你而家上电视咁养嘅话咧，佢哋嘈啦。但系你唔做咧，你唔咁养嘅话，佢私底下做咧，佢哋唔 养。唔系，嗰个系杂志嚟嘅。但系你杂志嗰啲又咩都好啦，你上个网嘅就已经通天噶啦。咁其实重点就其实即系在于佢最后就同你缩，呢个唔小心搞错乜乜七七，点有唔小心搞错啊？呢个世界边有咁多唔小心搞错啊？不过佢就系缩于佢啦，因为我仲要解释俾大家听下，因为我哋如果有睇开 ACG 咧，就会觉得我哋 BL 又有 GL 又一路都有啲咁嘅嘢噶咯，艺娘啊嗰啲大把啦吓。咁但系喺日本社会入边咧，其实冇咁接受嘅。接受到俾我哋通过 ACG 去望日本咧，其实低好多嘅，咁大家唔紧要啦。总之图已经出咗啦，大家喜闻乐见嘅喜闻乐见，心痛护住嘅心痛护住，都唔会改变咗张图已经出咗。 随便啦，都嗰句随 Q 变啦， 吓随 Q 变噶啦。咁啊，讲啲都系动画消息嚟噶，冇搞错啊。虽然系蜘蛛人啊，咁其实我系唔系好，我唔系非常之明白，不过应该唔关剧组人员事，应该系关编剧嗰边事。 简单讲就系蜘蛛侠超越新宇宙下半集就暂时停止制作，因为罢工继续，罢工系仲系未解决到嘅。咁呢单嘢我费事讲啦，因为好长就 吓，因为我哋上次提过啦，已经 费再讲啦。 上次我哋提嘅嗰个更新就系连啲演员都去罢工啊嘛，但系动画就基本上唔相关噶。不过编剧应该系编剧嗰边仲未写好剧本就已经开始罢工啦，所以佢搞唔掂。兼且咧，呢套嘢咧，个剧本咧系咁改嘅。即系中间不断咁系咁改，所以咧佢编剧唔做嘢咧，佢就企咗喺度。咁啊，其实同其他一样噶啦。不过有人问，唔系话演员罢工啊，动画关佢咩事？应该直接就系编剧罢工嘅问题嚟嘅，咁样咯。咁因为佢一路做一路改嘅缘故，所以先会出现咁嘅情况。咁就咁啦。 咁跟住咧，花边两个小花边，亦都系关于呢啲商品联动嘅。先讲个大家识噶啦吓，巨人同呢个披萨克做呢个联动喺台湾嗰边。咁重点就唔系在于呢度，巨人咧佢啲联动几咁无节操，大家都知啦。 多到通街都系啦， 唔系多系无节操嗰啲嘢，真系原两全关事咩？奇奇怪怪都有噶嘛。咁食店啊，相对还好少少啦吓。大家成日听到啦吓，台湾个披萨克系黐紧线噶嘛。咁佢谂今次嗰个咧就唔系食材上咩黐线，而系个造型上黐线。基本上就系一个超大型巨人嗰、那个、那个碌啊 ，pat 咗落去个披萨上面。即系我哋食嗰个又冇乜所谓，睇咧打卡都应该 OK 嘅。问题就系咧，整嗰、那个、那个店员就真系问候你啊，娘亲啊， 晚饭咯。 你谂下，佢要将啲食材砌到成个超大型巨人嗰、那个、那个碌。咁样斜落去，你谂下佢嘅出餐率会慢几捻多？平时都系咁撒落去嘅啫嘛， 麻烦咯。 即系唔通真系你以为好似广告咁逐块逐块砌上去啊？冇玩啦，即系咁要劈一劈上去嘅啫嘛。咁啊，所以就啲店员仔未出就已经开始屌啦。 不过冇办法噶啦，你做饮食行业系咁噶啦。 咁啊，梗系啦，呢、這个产品经理系唔使佢落场做噶嘛。 咪就系所唔系通常啊，因为师傅系设计餐单啊，要你啲人咧，佢永远唔会谂下前线人做到扑街啊嘛。 系啊，咁下一单都系类似嘅情况嘅，咁就呢、這个碧蓝档案或者伟蓝档啊是但啦，总之蓝档就同一间台湾嘅小铺头叫吉美乐狗。咁啊，卖热狗嘅，咁啊做联动，咁啊龙师们就好开心，因为佢之前咧就台湾出咗个咪咪嚟嘅，就系调查嗰时问啊，你想阿内出个咩造型啊？咁啊，大家喺度玩嘢嘅状况之下咧，整咗个热狗造型，话要整个真系热狗食嗰啲热狗，咁啊叫热狗内啊，咁即系已经系变咗个咪咪噶啦，个咪咪最近就变咗直情系官方都搞埋。咁然后呢次点解同卖热狗嘅做联动，大家咁开心啦？好明显就系冲住热狗内嚟噶啦。咁当然啦，呢啲全部都系游戏侧嗰边嘅，食店侧嗰边咧，其实佢连玩都冇玩过呢只 game。有出咗张图，其实系假噶先讲。咁出咗张图就话，我以为系啲咩免洗游戏，点知出到嚟之后真系塞到佢黐咗根，一间好细间嘅铺头仔，塞咁大排长路。先讲我上次提过元神啲人走咗啊嘛，除咗去崩铁之外，就又开咗档案。即系你谂下，佢入边可以有几多人啊？咁结果塞到人哋间铺头非常之虚陷咁乜啦。咁啊，所以但系除咗呢样之外，都算系几圆满完成嘅，纯粹就系玩嗰个热狗内个 get 嘅啫。咁样啦，好啦，跟住就系正经少少噶啦，就我哋东影你话意外又唔算好意外，佢咁样讲法，咁东影咧就喺佢年报表入边，点解我哋星矢会卖得唔掂啊？系因为同期有另一套好劲嘅电影抢晒啲票房去，咁佢咁讲啦，咁啊时间点上边点睇佢咧 Mario 啦，咁但系大家都知道，喂，唔系因为 Mario 好睇，所以你星矢冇人睇喎，大佬。你做星矢，即系讲个剧本都已经九唔搭八到爆噶咯，大佬，即系都唔讲你做成点嘅样啦，你剧本本身已经唔掂。最惨就系人哋一般嚟讲咧，就系通常大家啲咩荷里活真人版，然后炒粉，大家都好习惯啦。但系通常嘅情况下，就系因为鬼佬嗰边唔理解原作，或者系想佢将佢魔改到咩？咁但系呢次魔改唔系人哋改噶，系你东影自己改噶。阿车田，你其中一个俾人屌得好紧要嘅呢个皮革式嘅圣衣啊，系你车田嘅谂头嚟噶，即系咧系嗰啲乜嘢咧？有啲似阿金庸晚年咪系咁改佢啲小说嘅，类似咁嘅状况，改完大家唔受，都系要翻你原版。而家其实星矢嘅问题喺呢度，咁但系佢就出报告嘅时候就用呢个人畜无害嘅原因，因为对手太劲啦，即系唔系我哋非战之罪，即系通常都系咁啊。你开会嗰阵时咧，要赖啲原因，实系赖啲咧，唔会赖到某一个人嘅，特定某一个人。如果你话剧本唔掂，咁啊即系当把关嗰个唔掂啦。即系如果你话个造型唔得，即系车田本身唔掂，即系呢啲咁有针对性嘅真正原因咧，系唔可以讲出嚟嘅。咁啊，实系攞啲人畜无害嘅理由，对手太强，我哋笔直唔够，啲电脑太慢，实系咁样嘅。呢啲日本人开会成日都系咁样噶啦。咁啊，东映作为一间大家都知日本传统企业之一，咁啊都系啲乜死款噶啦。虽然就难听一啲嘅，所以好不如我啊， 算吧，同呢样嘢我无谓落井下石啦，佢已经够惨啦。 我睇嗰下就真系毫不意外，东映会去讲埋啲咁嘅藉口，不过就有啲难睇咁解，咁样啦，咁样好啦，都系电影，不过呢个就其实同 A.C.C 关系比较细啊。不过我因为几有趣，所以我想攞出嚟。 咪拣应该就系巴比海默咁，巴比睇完啦，海默咧我亦都睇埋啦。 呢最红嗰两套电影啦吓，咁啊即系 炒埋一碟， 系啊，因为佢个方向性真系完全，可以话系两极嚟嘅，一个咧就系一个梦幻世界啊，好开心嘅系啦，一个就系现实真实改编，而且系一个非常沉重嘅话题嚟嘅，咁两个反差咁大咧，结果大家唔知又有同一时间出，同一个礼拜出嚟啊嘛，咁啊点解莫名其妙啲人就将佢埋一齐？ 唔系其实好近嘅，因为呢两套片咧，一套就系咩？典型女性，典型女性向嘅低能白痴片。总之就咩男人系衰噶啦，男人系贱格啊，男人低沟能啊，诸如此类 K 卡嘢，跟住尽情耻笑男人。啲女人睇得好爽嘅，包括我妹睇咗两次，睇咗两次咁夸张。低能冇脑，总之你就睇咗，总之你就笑就笑就笑啦，唔好太深究佢女权嘢，就完全受男嘅。而澳本海默就系 啱啱好调翻转。 你咁话捞男唔识拍戏啊？个个都话好噶啦，嗰只咯，即系我睇过好多评价咧，咁讲就系边个敢话 Christian Nolan 唔识拍戏啊？呢套戏佢拍系屎你都话好睇噶啦，何况佢之后又 OK 好睇啦。但系如果唔系挂住佢老兄个名嘅话，套戏肯定收视一半。 个题材应该系冇乜人有兴趣嘅题材啊，正常嚟讲，虽然唔系个故事本身啦，应该系话呢个背景事件啊，系、因为佢系有小说噶嘛，我记得我冇睇小说，我净系知佢背景呢个马克道计划呢啲，基本上一个对科学有兴趣嘅人都一定会知嘅题材嚟嘅。 但好撚闷， 咁但系大部分人都系无聊到爆嘅，一定系对佢冇兴趣。 套剧其实就真系其实都几闷嘅，不过算啦，呢、這个就即系完睇演员啦。 咁唔紧要呢， 唔讲啦，呢个就。 并唔关于呢两套嘢本身如何，系讲紧咁啊，整咗个《卑鄙海默》叫做 面图啦， 叫面啦吓，咁啊将两套嘢 mix 埋一齐， 疯狂洗版 吓，咁啊本来咧其实咧就喺其他地方就冇乜所谓啊，但系有一个地方咧，呢两套话要出嗰阵时候，突然间谂紧，嗱《卑鄙》就讲咗喺日本就八月十一号上，咁但系问题咧就《卑鄙海默》就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、 唔会上，喂，我所知道唔上， 会唔会上都系个问题添。咁唔知真係有机会出嘅都有机会唔出，可能呢件事搞之后本来会出都唔出都唔出奇嘅。咁咩事呢，就因为呢个咪咪呀，咁将两样搣埋嘛，咁但係芭比出先嘛，咁芭比就出宣传海报，其中一部分应该系 Twitter 上面嘅宣传图，就系将佢两个 mix 埋一齐，咁呢个芭比后面呢就系啲咩蘑菇云啊嗰类咁嘅嘢系官方出㗎。咁亦都有啲系非官方出噶，但系官方真系喺下边应喺度串门子。咁啊，结果又引到日本嘅玻璃碎咧就好罕见嘅，但系今次系真系佢哋嘅玻璃碎啦。咁佢哋就喺度屌啦。呢个系咪适合攞嚟开玩笑嘅题材嚟嘅咧？因为作为一个呢个地球上唯一一个受到原子弹爆炸嘅受害国家啦，咁啊，佢哋对呢样嘢就其实都几在意嘅。有部分人啦吓，尤其是啲我唔提啲咩人啦，咁啊，结果就有啲人喺度走出嚟喺度嚴上喺度话，但系佢对象就唔系奥本海默，因为套嘢咧到而家播唔播都唔知，啱啱讲过啦。但系芭比已经讲过确定会上噶啦嘛，咁就话你包仔用原爆嚟做宣传吓，我哋接受唔到乜乜七七咁紧。喂，我认识日本仔系冇咁玻璃心，我真系觉得系少数人嚟。嗱，我呢啲我系美化佢又好咩都好咯。 根据我嘅追开 Twitter 咧，唔系好觉眼有炒得起嘅份，系嗱一定有人讲嘅，讲嘢再古灵精怪嘢都有人讲，但系唔炒起话题嘅。我所知道喺日本系 唔系想热手，我揿翻日本个热手， 我唔觉，唔系好觉咯，即系。 蘑菇云啊，嗰啲相关嗰啲都上晒去啊，即系原爆啊，嗰啲全部都有啊。 哦，我做唔啱啊。 吓，咁应该就唔系长期热手啊，可能系上一阵啊，啲杂洗嘅，咁啊应该就唔系少数啊。不过系唔系全部都唔中意咧，未必噶。咁你要明白，即系日本人自虐都系好出名噶嘛，都系用翻你个力他噶啫嘛，都系用翻你个 tell 啦。咁日本人攞原爆嚟做力他，其实佢自己都有玩唔少噶、啊。所以我又觉得未必系咁多人系咁佢系好多人有反应，但系个反应唔一定系负面嘅。咁但系最少有好多人有反应啦。咁啊， 最紧有反应 系啊，因为其中一个上嗰出热搜嗰个系咪咪化，即系迷因化，即系好明显，大家即系仲有一个冇上到热搜啊，讲清楚啊，唔要呢、這个芭比开幕，即系话要唔好搞呢个 tag 啦。咁嘅 tag， 咁我啊见唔到佢有上过任何热搜嘅，不过有人提过咁解啫。咁我觉得，所以就应该我认为系部分人咁讲。咁但系呢个的确系比较敏感少少嘅嘢嚟嘅。咁即系最少你日本嗰边就应该撒手都啱嘅。咁啊，即系睇你点睇啦。即系日本呢方面咧，向来都唔系好讲嚟讲正视正确噶嘛。 政治不正确嘅大把咁样，佢就睇咯。咁啊，其实同我哋关系唔太大，日本上唔上都唔关我哋事咯，反正。 O、okay, K， 好啦，跟住咧就讲下游戏新品先。首先就系 先讲主机啦 ，P S 全球突破4000万部。 哦 哦， 即系咁啊！佢继续出货咯。啊，我唔知几耐冇掂过部 P S 五。 佢至于佢咧，亦都公布咗话由玩家票选嘅 Top 40游戏。咩 game 嚟噶？咩 game 嚟噶？咩 game 嚟噶？ 嗱，呢个嗱呢个又远又有关。 啊，搵到我有，我知啦，我识啊，有 Four Guys 啊，我识啊，有 Twin Wing 噶。我识啊 ，F 1 16啊， 诶，咁都未到咁衰， 跟住开开场啦，包食死啊 ，Jedi 啊 ，Love Us Part 1啊， 呢、這个因为全球玩家嘅票选，而且集中喺欧美上面，所以其实你应该系理解成为集欧美玩家嘅票选嚟嘅，所以有好多啲鬼佬好兴，但系日本冇人识嘅就有唔少喺入边嘅，咁但系全球都识嘅啲咩战神啊，入边都有嘢 ，FIFA 23啊咁样啦、啊。 咁日系咪 FF 咯？即系仲可唔可以叫日系是但啦吓。仲有呢、這个，即系佢巴克食都要用翻呢个鬼佬嘅 title 名啊。所以我哋你立下未必望到啦。应该系四， 反正都系嗰句唔关我鸠事。 其实我对个咩有冇兴趣？其实我觉得哦，4000万系咁先，拜拜。next 咪就系咯，四千万就超。 大家真正关心嘅其实呢样嘢倾咗好耐噶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Switch 二暂称啦吓，真系唔知佢下一步点样叫。咁暂称就系下一代嘅 Switch 啦。咁佢下个月几时出啦？咁其实我之前都提过好多次噶啦，好多证据都显示咧，将会过咗4月1号。就好似佢讲到明，即系阿文比阿边个啦，就话四月一号之前唔会出。咁啊，系啊，佢居然反翻，应该要反翻转咁噶，即系我哋四月1号之后会出咯。咁当然唔一定系4月2号就即刻出嘅。咁点谂即系会系五月或者6月喺呢个暑假旺季全任天堂传统旺季之前出嘅可能性系最高嘅。咁呢度入边咧就另一个间接呢个流出嘅消息啦，一个 Pixar 咁就公布咗财报嗰阵时就话呢个某日系游戏主机系明年初推出新机，明年嘅春天出新机。咁啊，某日系主机，我谂大家都估到唔会有第二部啦，唔通 PS 6咩？ 一唔行啊，唔系正咁讲就系 PS 从来都系美国主机嚟噶啦。而家大家都攞 PS 系美国主机嚟噶嘛，日本主机而家日本主机得一部嘅啫嘛，就任天堂嘅啫嘛。 啱先近完嚟啦，所以点解要攞一愣嚟讲啊？少少就系咁啊，好啦，总之就系 Switch 就相信就系讲紧 Switch 啦，咁亦都系佢相信话 佢据说就话性能就系、是、性能去到 PS 4嘅水准其实够噶啦 ，PS 4或 PS 4 Pro 已经好够噶啦。 啊，加埋阿社长之前话换季之前，季度转换之前，即系年度季度啊，嗰、那个转转之前，即系四月一号啦，之前系唔会出嘅。咁啊，即系理论上就最快四月二号啦。咁佢话春天，咁可能系春末啦，即系可能五月左右就会出。即系如果呢两个消息夹埋一齐啊，你可以咁样理解，咁都差唔多系时候咁上下啦。之前都讲过啦，其实佢已经撑咗七年噶啦，算系咁噶啦。 仲想点啊？ 下一步到底系用咩处理器？大家都仲喺度倾紧，有传啊，系会用 AMD 嘅 Set 一，即是而家 ROG 嗰部掌机啊，用嗰粒嘅下位版ROG 我觉得系上位版嚟噶 ，Set 一 Extreme 嚟嘅，呢种系全系用 Set 一，因为 Set 一个悭电能力非常之强，即系佢处理能力咧就还好 OK 嘅，比 Intel 嘅移动端强。但是强的地方是在于它的能耗比，即是要用很低的电压就可以行得喐，尤其是它还要是下位板，上位板呢要用 15W 左右 ,9W 会太低。但是如果任天堂的话用下位板就应该其实啱的了，因为它要老任其实很在乎这个掌机的续航能力，真的非常之在乎。 因为现在它阿尔德那两个钟头，两个钟头食屎做鬼都不明啦，两个钟头就。 是啊，所以它如果是 ROG 的部呢就好像9W 可以炒3个钟 ,15W 可以炒2个钟，咁对 Switch 来讲就都系唔够㗎啦。我諗佢唔到4个钟呢系唔会收货，所以用下位我諗又几合理嘅。即系个传闻呢本身就冇咩可信性嘅，但系即系佢个来源冇乜可信性，但系佢咁嘅推断呢我都觉得系合理嘅。除非佢又搞特制晶片啦。 用 Apple 买啦，用 Apple 用。用 Apple M 系啦， 我觉得 Apple 唔会俾佢咯，唔系老任要唔要嘅问题， 系 Apple 唔俾， 即系呢个太妄想啦，呢、這个真系。 系好啦，跟住讲下之前我讲过嘅 L Game 厂 Ulson 咁啊 ，3DL Game 系啦，咁 啊佢咁 又佢话结束运作啦。咁大家谂住佢都差唔多啦，呢个年头几日开。 即系大家怀念归怀念，即系对哀悼归哀悼，咩都讲晒啦。咁结果咧就系冇几耐之前，咁啊上个礼拜，咁佢咧 就铲咗佢官方 Twitter 所有推文。放心，唔系抗议啊 ，Elon Musk， 因为佢就将佢个名就改咗个 project 准备中，个 logo 都改晒啦。咁啊，然后出咗个新嘢。咁到底系唔系呢个资源回收呢？因为你 Elon 收埋啫，但系佢个母公司仲未接噶嘛。咁会唔会佢准备出新嘢呢？佢话八月四号会有公布嘅，即系我哋收完米之后冇几耐，唔系过两日啦。咁佢就会讲咩事噶啦，咁就睇一睇啦吓，唔知佢点，咁啊下个礼拜我再话你听嗰度佢咩葫芦话咩卖咩药啦。 好啦，跟住有啲其他游戏消息，首讲我讲咗key 写单嘢先，因为依单嘢太奇咧，又系啲收到新闻嚟嘅。 啊，另一单咧，好多人喺度哀号啊，咩都好啦吓，咁简单讲就系key 写，即系大家识嗰个 key 写啦，冇第二个啦嘅母公司 Wilson Art， 咁佢就将佢嘅股份卖咗俾腾讯，啲人就又习惯地系开始讲啦。咁两样嘢要注意嘅，第一，今次咧唔系腾讯收购 Wilson 啦。虽然腾讯可能想收购佢好耐噶啦，不过唔系，今次唔系佢，系调翻转，系 Wilson 啦嘅社长佢要退任。咁咧同一时间佢亦都将佢卖埋俾阿腾讯，即系佢基本上就系我唔捞啦，卖俾腾讯去接手下去，就咁样咁啊。对某啲人嚟讲，即系对我呢啲咁啊前见之子，而家系 key 黑嘅人嚟讲咧，就 who fucking care 啦嗱。老实讲，你十年八载前卖咧，可能仲会引起啲咩嘢波澜嘅。而家咁，其实你个红，除咗你套红烧天堂之外，应该冇人再理佢噶咯。即系 有佢啦，唔系。不过唯一单嘢就我最知道阿麻子将嘅本名系咩咯？ 我之前讲过噶啦，之前讲过咯，之前因为佢系社长嚟噶嘛，要咩噶嘛？ 抢嘢。唔系，就其实讲真，你买依间公司，你都为咗麻子奖啫嘛。 咁啊，总之就系咁样卖咗佢啦。咁啊，提一提各位啦吓。虽然对腾讯对子公司嘅操控咧，向来都会比纯粹入股多好多嘅。即系纯粹入股咧，收几个 percent、十几 percent， 就算佢可以理论上有啲压力去影响咧，佢都唔会影响嘅。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啦，因为佢真系纯粹入股侵去赚咧。但系子公司嘅话，你睇拳头先就知噶啦，其实佢会出手嘅。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又有少少 Wilson 呢个情况又有少少唔同，因为佢唔系主动出击嘅，佢系被动接收嘅。咁啊，佢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就唔太会影响佢咧？有机会就唔肯定。咁啊，而且之前都提过好多次噶啦。咁啊，腾讯嘅黄金股嘅问题咧，咁共产党几时出手咧，都系迟早嘅事嚟啫。咁啊，暂时就冇嘢啦。所以你要因为咁而唔玩咧，咁啊，阁下自由嚟嘅。咁因为咁会唔会影响到你嘅游戏咧？有机会。如果你仲玩紧嗰只红烧天堂的话，即系飞燕天龙嘅话咧，咁就会有少少影响嘅。咁啊，但系呢啲就冇办法噶啦，因为社长自己本身唔要嘅，你怪唔得人哋嘅咁样啦。 咁又唔系点样好过接咗间公司嘅？好啦，跟住讲下啲游戏。 好，咁啊 ，Dota 嗰边咧就平时都会玩嗰啲打嗰啲比赛啊，嗰啲胜啦。咁啊，正常嚟讲咧，胜负咧就通常唔会系最后一秒先发生噶嘛。咁通常打到后边啲垃圾时间，咁啊打到差唔多咁上下啦。其实你已经知道见到咩噶啦。咁问题咧就系今次咧就有一队两队对嗰阵时咧，我名我既唔识读亦都唔重要啦。咁个对战嗰阵时，赢嗰边就谂住自己赢啦，赢晒噶啦，咁啊已经系喺度握手，喺度取，喺度庆祝紧噶啦。咁但系时间仲未啊， 系夜，正喺夜嗰时候俾人哋偷袭啦。 啊，但系结果最后喺最后嗰少少时间咧，俾人偷袭。结果啊，佢哋知道俾人偷袭之后咧，翻去，但系亦都赶唔切。咁啊，最终结果系俾人偷袭成功，逆转胜。 两个先好超戇鳩， 即系呢啲人讲，喂，大佬都未到 last 一刻。你咁快庆祝定先咁啊抵你死噶啦！因为呢啲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，呢啲咁嘅事。 唔系好简单啫嘛 ，NBA 啊，0.3秒可以射一个三分波，逆转就好啦。跟住欧联决赛加时连入两球，你有咩事未发生过啊？总之就系因为因为个球证未吹鸡嗌停比赛，你冇咁冇定，从来都系噶啦。咁你自己耶咗先落，咁你死啦，你嘅事啦，嘢攞嚟嘅啫。 咁啊，讲翻北方轮国同呢个东北方轮国相关嘅新闻，当然咁咧就一只叫以闪亮之名，老老实实讲真系听都未听过。中国祖龙游戏开发始祖鸟互动娱乐，除咗始祖鸟之外，另外两栋祖龙都听少先听过，就只 game 都唔识。咁啊，其实咁啊，佢咧就系用呢个关闭台服处置咁。原因就真系几戇鳩啊！首先浅层啲嘅原因，佢就话佢入边咧就系发生咩事，因为中国之前就因为版号嗰啲停咗咁好耐，所以而家开翻啦。咁但系之前有段时间长时间停咗啊嘛。 咁你做嗰 game 嘅，梗系唔想咁样蚀场俾佢啦。咁你大陆开唔到啫，咁其他地方可以出到噶嘛？虽然呢啲咁嘅大陆 game 咧，基本上除咗台湾就冇人买噶啦。香港都有机会嘅，星马都唔太湿你啦，可能有啦。咁总之就系呢个港澳台版咁先上咗线。咁结果咧就因为佢哋上咗线，咁啊佢不断咁更新，咁结果就令到后开嘅大陆法就一路个版本都慢过人哋。虽然其实我觉得你差咁短咁少嘅时间，其实你大可以追翻上去嘅，赶火车啫嘛，你中间更新快少少咁解啫嘛。但系咁，总之就系一路佢都系个都唔喐啦。咁可能系费事烦，因为如果你顺住版本去更改嘅话咧，其实你基本上港澳台版，你只要一啲名词改一改，甚至你改都唔改都仲第一人都出嚟唔涨啊！繁转简已经搞掂噶啦，简转繁会有问题，但系繁转简系冇问题噶嘛。咁可能佢哋懒啦吓，总之就一路都 keep 住做系版跌版本嘅，即系慢版本嗰少少嘅。咁咧呢个原因要爆破嘅原因就真系吹佢唔唱啦，真系就系、是、简单讲就系、是、台湾有讲个台版嘅咁啊，认啲台湾人或者甚至有部分香港人啦，啲人话诶、你哋口齿薄比啊，净系认台湾人。嗱我乜乜七七，我话喂、那个 Facebook 嚟嘅，那个 Facebook 梗系认台湾人同香港人噶啦，就澳门人啦，即系理论上你上唔到 Facebook 嘅大陆。阿亲， 冇讲咩，冇讲理论啦，呢啲乜嘢讲嚟心伤啦。 唔系啊，咁、问题就系佢咁嘅情况之后话，我哋口齿薄皮就系认台湾人，咁个 Facebook 就附墙外世界用噶嘛，你地球外又滚翻去二边啦。咁但系咁佢就话，因为我哋坚持个中国自主，诶，台湾系中国咁乜乜七七，你大家听埋听惯听嗰啲咒语啦，跟住就话我哋停咗台湾代理。我觉得真系。喂，大佬，人哋个Facebook 嗰啲叫小，佢哋叫小编啦、人哋个小编努力去答啲客，咁系好正常嘅事嚟嘅咋。佢又唔系话咩台湾唔属于中国，唔系讲呢啲咁嘅嘢。佢真系纯粹就系答嗰边会会有时都会问一啲代理啊、区域啊嗰啲问题。佢只系答呢啲嘢啫嘛，即系人哋问乜嘢，你咪答乜嘢咯。咁佢哋有玻璃心喎。喂，我觉得呢个玻璃心真系突破咗个新嘅高度咯，大佬。即系所以先攞出嚟提一提，而且佢做嘅嘢唔系咩强烈响咩强烈谴责、坚决捍卫，唔系讲呢啲嘢，直情停 Q 咗人哋嗰嚿嘢。咁有啲都几大反应吓，咁我提一提，攞嚟笑一笑啦，大家。即系我谂相信同大家冇乜关系啊，因为呢啲咁嘅点讲啊，呢啲咪十九 game 鸡毛蒜皮都。我比较意外系已经揾咗咁嘅新闻嚟讲。 唔系，因为够戆鸠，所以我先攞出嚟提啫。 好啦， 咁啊呢个就笑唔太落啦。咁不过只能讲。我又唔係好想點到點受害者，不過先講咩事先啦。喺啊大陸有一個做 MMD 嘅 P 啦，你可以咁叫啦。咁但係佢係專做啲 L 向嘅。咁其實咧喺某多平台上面咧好撚多呢啲乜嘢嘅。咁啊佢啊亦都收 patron 啊嗰類嘢嘅。咁啊本來就好地地嘅。咁點解會賴嘢咧？嗱，據傳啊，呢個未經證實嘅消息，就有人話佢本來就冇事嘅，但係咧佢個人話嗰、那個人話㗎，我轉述嘅啫，唔係我話佢啊。咁佢話佢貪，咁啊唔係淨係收 patron， 因為咧你要明白喺中國要科水俾 patron， 雖然佢冇鎖你 patron， 但係要科水俾 patron 咧，其實有相當難度嘅，因為中國人係冇信用卡咁滯嘅。咁你要俾點樣俾錢咧？咁佢啲人就走去私信去問，喂，我可唔可以用呢個支付寶或者係呢個愛發電，即係你當係中國版嘅 patron 啦，去俾錢你啦。咁咧有部分人咧係拒絕嘅。如果係假 patron 行先嗰啲，通常都係拒絕嘅。點解咧？因為 patron 係匿名嘅，理論上係匿名嘅。雖然佢哋要填資料俾佢，但係得 patron 知嘅啫嘛。就算你填咗資料，其實你可以唔填嘅。只要話你聽，我唔係美國稅務居民，我用 PayPal 收錢。個 PayPal 本身佢只係知道個帳號嘅啫嘛，唔會知道我咩名噶嘛。如果就算我俾個名，再俾咗個名俾 PayPal 都好。咁問題就係中國人搞唔掂 PayPal， 搞唔掂信用卡，咁佢就問佢啦。咁佢就答應喎。即系呢个就系话俾人话贪钱嘅原因，就系话咁样可以捞埋一啲冇咁嘅能力去俾 patron 嘅人。即系佢嘅冇能力唔系指佢冇钱，而系佢有钱但系冇渠道去走。你知中国管呢啲资金几麻烦噶啦吓。咁结果就因为咁样啦，你上得支付宝、爱发电都可能仲好少少，其实都差唔多，因为都系经中国金流系统。你上得支付宝，等于公告天下，你姓甚名谁住喺边，得乜 Q 你啲嘢，全部出晒嚟，大家都知，大家得六十名就有呢个地步噶嘛。咁结果佢就因为上传淫秽动漫视频作品， 我原旧噏翻佢个罪名啊，我冇改到冇成啊，就咁样话自妄赚牟利，咁啊因为用呢个罪名啊捉鸠咗佢，咁啊呢个扫盲行动，目前就仲未判嘅，咁啊但系咁啊拉鸠咗，咁就是这么回事，咁我谂相信大家未必有睇过啦，其实我又唔睇啲 MM 嘅 L 嘢，喂唔 A 咯，老老实实，不过有啲人系中意啦吓，咁。就是这么回事，即系虽然都告诫唔到咩人噶啦，就系你喺大陆你要做埋咸，你任何色情相关嘅，包括同人字，你真系唔好用实名去收钱。如果唔系你，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。不过今次就比较少见，唔系同人字，应该我哋应该警告唔到咩人噶，但系都系睇脑啦吓自己。咁啊唔会话因为你俾唔到 Patreon， 所以走去问啦。虽然我哋正常香港人都俾到 Patreon 嘅，你信用卡啫嘛 ，debit card 得几分钱。好，咁跟住一单咧就其实上个礼拜唔记得讲，咁就呢、這个而家嗰边都打紧风啊，系咪啊？定打完风啊？ 打完好似打咗去冲绳，但系本周应该冇事，就系总之就热到扑街，继续系。 我话再前一个佢要打到去北京啊嘛，打个风打到去北京啊嘛，咁啊前少少佢打到去上海，咁啊上海嗰边咧就落暴雨，风就都几大，但系雨啊更加劲，咁结果咧搞到呢、這个上海嗰啲接会展中心咯，唔记得做乜嘢，边个村啊？上海啊嘛，嗰阵会展中心，咁啊水浸，咁啊水淹 check 关唔紧要啦，咁啊最惨好死唔系同 A C 相关，就系呢个 Bilibili 咧就喺入边搞啲动漫展，所有动漫展啦，即系同我哋啲耳名差唔多啦。咁啊最搞笑嘅一幕系乜嘢啦？有一个呢、這个应该系男 B 嘅汉版啦吓，叫做欢迎归港男长，大概咁嘅意思啊，佢咁样话。嗯，的确归咗港，你睇下地下啲水，你就知道呢度绝对系海港。 不过唔好死笑，因为呢啲嘢通常我又其实我第即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咁嘅事啊。唔系话我唔好笑得咁开心咯，屌唔系之前日本水浸黐线啦，狂风暴雨落到我几鬼惊啊！ 但系浸会展，我觉得真系夸张咗少少啊，大佬。虽然我之前上广州国交所试过落雨，室内落雨。啲上面啲一定嘅乒乒白白咁滴滴落嚟，港交所啊，唔系啲咩湿胶展啊， 水溶啲水雾间 啊，但系调翻转讲啦，香港会展系绝对唔可能水浸噶嘛，香港会展会水浸嘅话咧，好卵大镬噶啦，你明白？因为会展嘅展览厅系三楼起跳嘅， 落下方舟咯， 成个香港浸稳咗噶啦，所以唔系话会展应该正常系唔会水浸嘅，正常嚟讲应该系，不过就我唔知佢点起啦，时间啦，都唔系我哋重点。好啦，咁啊讲北边嗰啲就讲翻我哋本地动物节，同埋台湾都系呢个礼拜搞万博， 两样都冇去， 梗系啦，你而家喺日本啊嘛， 即系喺香港都唔去啦。 咁啊啲人话输咗俾台湾，我谂紧，喂，你香港动物节有几时系赢过台湾噶？ 我所知道话，我睇新闻就系、是、香港今年嘅动漫节佢会赢咗佢啲积木 A 咯，跟住星一就试穿星街奶，入台湾嗰个咧我就人就唔知道，但系星一就发揾咗小林爱香同埋凤爱李香子两个。 咁啊，仲有呢期呢期真系呢期嘅啫，好红嘅阿青山佳能，即使阿孤独摇滚个主角啦， 孤独摇滚咯。 啊，仲有个作连埋个漫画作者都去咗万博嗰边，咁啊，仲有阿美月桂，咁啊，基本上咧就你讲大牌咧就输捻晒噶啦，年年都输啦，其实好似冇乜赢过噶，最惨嘅就系乜嘢咧？年年动漫节都见到人，其实最近几年冇乜见啦，年年动漫节都出现嘅陈某本场嚟噶嘛，去咗台湾，咁你知道？ 唔系台湾唔同啲啊，台湾咧离日本近啊嘛。你喺日本去台湾一个零钟头，但香港其实四个钟咁样计条数，咁你去台湾出差，等于由东京去大阪出差，其实差唔多几远，咁计咁啊，梗去台湾啦。 喂，咁 OK， 嗰啲日本人都算啦。喂，阿陈某、哦，香港人嚟嘅、哦，大佬。 断把啦，香港冇。 虽然喺香港真系签咗好捻多次啦，真系。就几乎每年年都出现噶嘛，都好多都签咗多次噶啦，咁啊。 今年书展冇鸠嘢睇， 书展冇嘢睇，动漫节都系冇嘢睇啊。 香港系不嬲都冇嘢睇嘅，应该咁讲，香港搞呢展台。 咁都简单讲少少啦，又唔系个个人都有兴趣去嘅，咁啊就人咧依然系人满为患嘅，咁啊真系冇定好去啊嘛，大家。 有冷气地方入去啦。 仲未必啊，佢哋入场之前系喺出边排队，今年又有呢个南 好多，而家好多，因为佢而家 南北夹住嚟啊嘛， 佢同埋佢起，同埋将佢将三楼嗰场攞嗰个大厅攞嚟做排队啊嘛，好咗嘅，唔使以前咁样，以前打紧晒斜饼黐紧线。 系唔好意思，你就算攞咗个旧嘢都好，都系人多到要排出去跑一个几两个钟先入到去，而且仲要系南北隔开。你目测你条队行得慢咗好多嘅，以前咧就系由湖展站，唔系由湾仔站一路排到入去噶嘛，然后中间有可能会打蛇皮啦，但系大部分情况咧都系保持住 keep 住行嘅，慢慢行咁样去嘅，甚至有时会要都要高速踱步咁嘅程度嘅。咁但系咧，因为而家就调翻转有会展站，亦都有湾仔站，两边夹住，两边同时入去，咁咪谂到入边消化速度一样嘅啫嘛。咁个人数个好明显就除咗二啦，个除咗就系企喺度暴晒，好多人都要，未到暴晒嘅太阳斜住入嚟啦吓，系理论上有亚姐头嘅，但系太阳斜住入嚟都追佢唔涨啊嘛，都喷得几劲下嘅。咁但系入边咧就不成比例，冇料到日本人就嘉宾又冇几多个。系有最红嗰啲，反而其实系 Vtuber 咯，即因为 Vtuber 嚟系冇成本噶嘛，连网络连线啫嘛。之前咧系问咗个好戆鸠嘅问题，就系佢系咪本人到？ 黐线， 阿 K 信啦，阿 K 信咪本人到咯 ，K 信啫，个都系。 咁唔紧要啦，总之就系、是、香港嗰边就大家都理解啦。你摊咧就今年又系各村依然系去书展，唔去动漫节。咁啊，唔知系有咩牙齿人啦，咁啊，其实都冇乜嘢嘅，咁啊，其他嘢都系冇乜嘢好睇，个场就有啲而空虚，啲路嘅阔度啊，系比往年多咗。 好啊，书展啊，书展仲 hea 啊！ 最后一个最热闹一个已经系讲紧2018年噶啦，19年打后嘅动漫节从来冇一个正常过嘅，唔系停办就系、是、空虚到爆。今年就多翻少少，但系都系好空嘅。你其实你好简单，你睇佢铺同铺之间嗰条路阔咗几多，你就知道入边几咁少人噶啦。咁然后大家最大一嚿，好大家都知道啊，元神都费事屌啦。其实真系点讲啊，唔系话冇啦， 唔系有得搞好过冇得搞嘅，咁冇老晒。 唔系话吃不到葡萄系酸嘅，因为我都去唔到曼波啊，我都去唔到日本啦。但系真系18年打后不复再咯，之前打后嘅全部都打19年咧，节目安排同派场地都差唔多，都还好嘅，但入边人少咗，咁啊少咗，大家明点解啊？九年啊嘛，咁其他咧就。再往后20年啦，打后嗰啲唔系停咗就系、是、冇人，咁啊都几惨嘅。就算今年恢复翻有日本人嚟，因为我唔记得边一年咧，系应该系啱啱复常嗰一年，所谓复常啦，嗰次咧系冇日本人嚟嘅，系咪嗰次未复常啊？你要隔离14日定21日啊？我唔记得咗啦，但已经过去啦。咁啲日本人梗系唔会同你癫噶啦。咁今年就算你自出自入都好咯，都冇捉唔返好多人嚟啦。咁其实就唔关啊叶生事嘅。咁叶锦龙啊，即係 CP05 呢今年就一样俾人焚啦，咁年年都俾人焚㗎啦其实。咁啊呢啲就唔提太多啦，总之就是预料之内嘅演出嘅程度囉，冇乜嘢其实。真係要去嘅总会有理由嘅，即係有人睇高达，有人睇呢样睇嗰样。咁你有兴趣咪去咯，即系老老实实，唔系做嘢嘅话，真系唔会入去噶啦。我已经好多年唔做嘢嘅状况下，可以动漫节噶啦。 我动漫节，我记得入我入嗰次咁大把，就嗰次一听话双刀法之嚟，哦激得，点都去。除咗呢样嘢之外， 我系第一届去到我走之前嗰一届，我都有去到嘅。不过打后就冇，我唔可能飞过嚟打去睇去睇啊！我去万博都可能系啦， 冇玩啦，唔系你要飞过嚟，不如飞日本好过啦，咁先好过。 我直飞荔枝角好冇？即系OK 啦，我冇讲啲咁嘅嘢啦，我哋讲啲我哋连载故事。 睇下先，嗱，而家因为连载故事咧有大长篇嚟嘅，我而家唞，下一 part 留翻俾我最亲爱 Elon Musk。 OK 啦，好啦，咁最后咧就讲埋一个我以为已经完咗，咁佢最终都仲要楞多一话出嚟嘅狗屎戏啦，咁啊之前我要 Critics 翻剧无效审裁。判决佢系无效审裁，商标就无效裁决。理论上就即系包括埋佢由佢申请成功，去到之前中间度话放弃中间嗰段时间，即系连呢部分都系无效嘅判决埋。咁即系唔会话喺嗰段时间中，因为理论上喺法律上喺呢个时间之内嘅所谓商标侵犯，你都依然可以控诉嘅。理论上系咁样嘅，咁但系而家就直接判埋。嗰、那个裁决系无效嘅，推翻咗原本嘅裁决，即系话喺就算喺嗰段时间由攞到个商标，去到佢放弃中间嗰段时间嘅商标都系无效嘅。讲完就咁样，总之做件事应该完全应该也许系冇晒所有手尾。我哋上次都系讲冇晒所有手尾，点知佢又最后都仲系多咗件留一条尾巴出嚟。 咁应该咁啊，斩埋条尾巴啦。咁啊，其实即系呢啲啲嘅拖戏，拖到爆，已经冇人有兴趣噶啦。由原本好花生味甚浓嘅，去到而家最后都系要收翻个尾咁解嘅啫，就咁样嘅啫。 好啦，咁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Bye.